上午十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沙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晚开幕，众多剧组带着新作亮相开幕式红毯。即将于本月底公映的《幕后玩家》提前两周亮相昨天的北京电影节开幕式。2014年徐峥监制并主演了电影《催眠大师》，曾经作为北京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展映。今年同样是他监制并主演的《幕后玩家》成为了开幕影片。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而且我知道北京国际电影节一直是非常支持年轻导演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带着这个任鹏源导演，他其实是一个处女作，我们完全是一支全新的这个队伍，以及带着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演员一起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可以作为开幕电影，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骄傲。 青年冒险系列小说《查理九世》也被改编成为电影，即将登上大荧幕。蔡国庆近年来打破以往的形象，参与了很多跨界演出。谈到这部电影时，他表示： 自从我有了庆幸之后，我觉得我会变成一个超级奶爸。我觉得这个电影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中国的孩子，给我们中国的父母带去一个极具有冒险精神的电影。 陈建斌、潘斌龙、任素汐也带了他们主演的电影《无名之辈》，这是一部关注小人物的电影。导演表示， 小人物也有尊严，也有梦想嘛，期待用这样一部电影讲这样一个故事来关注这些人，他们可能有生活的困境，但他们依然有这个梦想的权利， 也有强烈的生命力。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电影《超时空同居》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监制徐峥、导演苏伦和男女主角雷佳音、佟丽娅集体亮相。电影剧情从1999年穿越到2018年，男女主演同居时从惊慌到暗生情愫，爆笑不断。电影将于5月18号在全国公映。昨天电影《如影随心》在北京举办宣传活动，导演霍建起携主创亮相。影片由陈晓、杜鹃、王佳等人主演，改编自作家安顿早年没有发表的情感实录，将于今年上半年和观众见面。霍建起希望影片能描绘出一幅当代都市人的爱情观画卷。电影《犬之岛》本周五上映，影片讲述在20年后的未来城市当中，由于犬流感肆虐，政府将全部的狗狗流放到了一座垃圾岛。一个12岁的小男孩为了寻找爱犬点点，只身前往垃圾岛，上演了一段温情有趣又治愈感人的故事。电视剧《下一站别离》今晚开始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播出。这部剧讲述了都市男女在对爱情心灰意冷之后，重新领悟人生和爱情真谛的故事。李小冉和于和伟出任男女主角。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俄罗斯作曲家系列之六穆索尔斯基经典作品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音乐会将聚焦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荒山之夜等经典作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风二级转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在下班和放学的时候，也就是临近咱们这个时段吧，这会儿呢晴间多云，偏南风是三四级。气温在21到18摄氏度，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衣物的增减。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 又来替班。 哎，这个季彤来的都是时候 啊，哈，好嘛， 这个看节上， 这个就是主要是来的不多， 哎，挑着来， 挑着来， 挑着什么时候来呢？ 完全取决于赵亮。 这个今天特别感谢季彤来助阵啊，因为昨天应该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对于电影来讲， 哎， 非常神圣的时刻又开始了，拉开了大幕。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那儿助阵啊，今天回到那儿助阵。 昨天文艺广播的记者应该也在现场啊， 没错。 我们可能昨天很多朋友是通过电视的收看， 哎， 通过咱们广播的收听，通过网络的收看，都关注到了一个电影的盛事，就是昨天晚上拉开大幕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哎，这个地点选的是非常的有特点。 对，这么多届以来，大家都对那个地方越来越熟悉了啊。 哎， 大宴七夕的地方， 一个咱们的金碧辉煌的大厅。 对，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嗯， 季彤应该对这地方不陌生吧？应该去过。 我还真没去过， 没去过雁栖湖， 但是 还是没去过这会展中心。 哎，都没去过。 哎呦， 这个作为一个北京人比较惭愧啊。 哎呀，这 因为 还是我这样的后来北京的人， 一直没 去过， 没有时间啊。这个而且就是就忙忙家里的事儿吧。 哦， 哎，这个但是看是没少看， 看过好多次了。 他老上镜， 对 吧？ 对对对对， 哎， 确实很漂亮。你看雁栖湖，一个是在春天的时候，咱们说有几个活动在那儿哈。 哎， 还有咱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基本上可以说每一届啊都在那个地方跟大家见面。 嗯， 那么还有就是雁栖湖，其实有很多的建筑非常漂亮。 对， 你比如说那儿有一个日出东方， 对，它整个 的酒店， 哎，整个这是一个大园区。 对， 啊，对， 那个园区现在的这个活动很多。 对， 对， 对， 特别到了春天，大家要去郊游的朋友， 嗯， 到那个湖边走一走，哎呀，那个。 那个 心旷神怡， 没错，非常的好， 哎， 啊！因为他在这个 APEC 会议结束之后呢，他就转入了为咱们北京的市民们服务的这样一种功能， 嗯， 哎，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这是非常的多， 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咱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这走红毯啊，是吧？ 第8届， 走红毯每集你都看是吧？ 哎，反正我看了，哎呦，昨天有人走红毯，还不是说一个人走，你知道吧？有的是我看有女演员，人家带着女儿啊，这个俩人就非常亲密，啊，还有呢带着这个就是剧组的成员啊，也有带着家人的，还有一个人啊，他穿的那个跟机器人似的，然后带了一大帮少男少女啊，这家伙咔咔咔就来了， 这肯定还是跟电影的宣传有关。 我一开始以为打架呢，后来发现哦，是他后来。在这个晚会上还要演唱，这些都是给他伴舞的这些年轻人， 就是有这个戏服。 哎，对，因为他正在北京好像搞这个演唱会，王力宏吧，咱就说白了。 对对对，昨天晚上的有两首歌吧？ 哎，对对对， 都是王力宏， 所以他那样就来了，就感觉没卸妆，从那边的舞台直接到这边舞台了。 嗯，这个国际电影节确实是一个叫星光熠熠， 哎， 云集全世界电影人的一个盛会。 我发现有一个变化啊，你看。过去说，走红毯是吧？你上那个什么戛纳呀，什么外国那个柏林呢是吧？那个好大明星，感觉明星那个光芒就特别亮似的哈， 就是高高在上的。 哎，但是现在你看咱国内的这些演员啊，一出来，你也觉得哎呦，真的是大这牌大了很多，是吧？这个感觉就是他演呢，不管是演技啊，还是 还是咱中国电影作品， 对，还是他的影片，包括那些导演，你像那个。林超贤， 林超贤导演 是吧？ 对对对， 那林导演一出来，那 见教 通话说的， 明白你说的了。 啊、最讨厌的就是张涵予，还跟人说、哎、什么林导演每次上出来都得我做翻译。 一会儿你就会听到这段翻译， 对吧？结果人一出来就把他给毙了、 其实昨天的这场盛会，电影的盛会呢，大家可能看的角度都不太相同。 哎，对 对。 那么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听到昨晚在现场的很多声音，开幕式上的很多精彩的片段。当然了，对于电影来说呢，我觉得可能不光是在北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对于电影有热情的朋友都特别的关注这样的盛事。 哎，好多外国电影人也来参加咱们的电影节。 那么这次的我们知道北京电影节的这个天坛奖啊，这样的一个评委会当中，评审会当中呢，也有我们的王家卫导演作为评审会的主席，那么还有舒淇和段奕宏两位中国演员、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美国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影人， 对， 也在这个组委会当中作为评审的专家。 对，这电影这个东西吧，它有它特有的一种语言，你就甭管它讲话发音是哪国的，但是你说它表达的那个东西吧，你通过这个看这个电影，你真的你就能有自己的一种体会。 对， 你看咱们看电影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过去咱们看外国电影一定要看那个译制片，必须得由咱的配音演员给他翻译过来，得配好了，咱们看着才觉得能明白。现在呢，大家往那儿一坐是吧，就看字幕是吧，就好多朋友，我现在相信年轻的朋友根本就不看字幕，因为他们那个外语水平呢都已经能直接听懂。 对对对对， 哎，像我这种是吧，这个60年代出生的，但是外语 你不看也可以不听， 哎，但我还得看看字幕。但是就说你即便你没看，因为那个字幕你哪那么时时刻刻就关注的特别准呢？ 没错， 哎，你也能明白，电影也挺感动你，也让你跟着热血沸腾的。 是的， 它这个东西很神奇。 对，那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盘点昨天晚上刚刚开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之外呢，在今天的下半时段一会儿呢，我们还将关注到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咱们中国电影的盛事了，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这次香港金像奖的评选， 哎， 也在昨天晚上几乎是同步开始。 对，这两个活动它不一样啊。这电影节呢，反正最后也会评一个奖出来。 对，没错 啊。但是这个金像奖它是专门就 香港电影 片，哎，这个来评奖的。 一个地区性的香港金像奖的评选，包括我们刚才要重点啊，今天浓墨重彩的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次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盛事，我们在今天呢做一个周一的小小的盘点。 哎， 另外呢， 周一就盘点。 哎，我们每个周一盘点，为什么呀？你知道，这个周末是大家这个买卖最丰富的时候。 我知道周末你们疯癫， 周五的时候你疯癫完了，这周六周日啊，大家看电影的时刻。 哦、 应该是贡献票房的时刻。 哎， 这么着、 就是、 我们还是老规矩、问问大家，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两天您又看了哪几部电影， 哪部电影、 哎、贡献的是 几部， 贡献的是哪些个票房。 好吧 好吧，我们其实在周五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了、在这个周五其实要说大大小小的影片也不下十几部了。 对，就尤其是那个大怪兽呢、 哎、 是吧， 说的就是重点两部嘛。一个是您特别喜欢的大怪兽， 我不喜欢怪兽 狂暴巨兽，另外就是那个科幻电影湮灭、 哎对对对 这两部娜塔莉波特曼的作品。那么 么您是贡献了哪部票房，我们一起一会儿边听边聊，然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北京国际电影节在昨天晚上开幕式上的精彩的段落。 好，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只要关注了以后登录然后跟我们留言就可以。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昨天晚上的电影节的精彩时刻。 来自中国首都的文化邀请，在繁华似锦的春天来北京，与万众瞩目的明星大咖一同品鉴光影之美。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星耀天坛，共襄盛举。 昨天的这个电影节的开幕式啊，这个很吸引人，因为当中有很多朋友们、影迷们喜欢的一些电影的演员、 是 导演， 没错， 包括他们还有带着作品来宣传的。 哎，这个往往在北京电影节上做过宣传的电影 都能大卖。 哎呀，这个成绩都不错啊！去年我记得吴京啊，哎，带着他那个《战狼二》 来了， 哎呀，那可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在电影节上，哎呀，恨不能跪求大家啊！这个咱们这是吧，关注一下国产电影， 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当时的心情肯定是特忐忑， 因为《战狼一》虽然说开创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这个续集电影一般都是很难拍， 就很难拍。你要今年啊来了以后，嘴一撇。去年我可就在这儿做的宣传，你们都来宣传吧，肯定像我一样，这个电影的成绩好、啊。 所以，既然你说到这里了，我们就来听一听，在昨天晚上开幕式上，吴京在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他的肺腑之言。 好， 其实他说的，我觉得特别的诚恳， 哎，挺实在的。 来听听吴京的发言。 大家晚上好，很荣幸能够参加本届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北京电影节上面推介了我的《战狼二》，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嘴上拿段奕宏在开玩笑，其实心里别提有多忐忑了。然后大家就知道结果了。所以说，北京国际电影节是一个神奇的舞台，是一个幸运的舞台，是中国电影人的福地。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所有的同行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奇迹，我感到无比的高兴。战狼二从筹备到拍摄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后呈现给观众了4077个镜头，而观众给回了我们1.59亿的观影人次。前两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人正在努力地做工匠，后一个数字代表着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的认可和支持。所以说，只要观众喜欢，再苦再累我们都值得。今天是我们的现实，未来才是我们的梦想。我们还有太多的现实要去努力去做，我们还有太多的梦想等待我们去实现。所以我代表我们所有的电影人在这里表示，我们将会更加努力，将会向观众呈现更多、更好、更专业、更优秀的电影，请你们来审核，谢谢大家。 听到这里，是时候再把这个播一遍了。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京。2018年每天下午4点，由我和您一起收听《四点有戏》，赵亮、张帆、米夏、香露，听听他们谁最有戏。吴京在这里祝各位听友们新年快乐。 这还是新年的时候的祝福。 新年的时候的祝福啊。 但是事实上 你们还可以，你挺那个。 没有，我这主要是我脸厚。 面子挺大。 哎、说的是一个意思是吧， 就是50多亿的导演啊，您能给弄来给你宣传。 其实 不容易、 啊。吴京导演确实是非常实诚的一个人啊。 特别谦虚。 因为他在《战狼二》之前吧，应该说《战狼》第一部宣传的时候，曾经到我们的直播间，到当时的于情于理，到北京文艺广播来做客，和大家聊过他的电影的梦想。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吴京导演在这几年当中、这个进步是神速、 也可以理解，这是他梦开始的地方，是吧？ 你嫌我脸皮不够厚是吧？ 我比你还厚，不就是说 其实就是我们有过这样的交往，当他取得成绩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也特别光 荣，我特别高兴， 哎， 特别为他高兴， 特别替他高兴。 是， 另外还有一个演员，我也觉得我也替他特别的高兴 哦， 因为他从一出现的时候，他就有那个聪明劲儿， 嗯 啊，他在就咱不是说看他这个人啊， 嗯， 而他在那个戏里边的角色， 嗯， 出来的时候他就老耍小聪明 哦， 哎，然后他把那个宝强演的那个角色， 我知道你在说谁， 给耍的一溜一溜， 你在说唐人街的那位， 啊、哎，对。陈思诚， 嗯， 就他在那个影片里啊，他就是那种小聪明的人， 哦， 但是他那人好像我感觉他挺本色的， 嗯， 就后来看到他在其他的地方， 这话说的， 其他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嗯、老觉得哎，有点小油头、 嗯、 油腔滑调的那种感觉， 嗯、 老耍小聪明， 嗯， 但是这个聪明还真的是现在闹大了， 人家用在正道上， 啊，用在正道上了，一下就大了啊，今年。2018年年初最火的两部片子、 嗯、 啊，一个是《红海行动》， 嗯、 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唐人街 探案》 第二部、嗯、 啊，陈思诚，那真的是一种蜕变， 对对， 而且他在电影节上的那个发言， 嗯， 那个话讲的啊，就甭管说是，怎么理解吧、 嗯， 我觉得真的是 很得体， 很显示出他成熟了， 对， 这个很成熟的导演， 嗯、 而且也是一个应该是比较优秀的演员，虽然他在某些。剧最近流行的剧里边表演的那个有大家都觉得很浮夸、啊、 略显浮夸， 但是他一直在努力，他在尝试， 是 哎 是， 他在这个就是我其实我并不看好，就可能好多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嗯、 他去做喜剧， 嗯， 他我觉得他还不如王宝强， 嗯， 对吧？但是哎，他去在尝试、 嗯， 他在努力， 嗯， 一个有聪明的人又知道去努力， 嗯， 我相信他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作为的， 嗯嗯，这个您这个老一辈的发言确实非常棒， 老一辈 对他的寄予的厚望， 其实。嗯挺喜欢这样的聪明的孩子， 没错，这样的电影人有很多。我们看到啊，在电影这个表演行列当中， 嗯、 有不同的面孔。 对， 您刚才提到的陈思诚，这是其中之一。 哎， 那么在昨天晚上呢，跟他一块儿出场的还有几位，你比如说吴京来了， 对， 然后张涵予和他的那位。啊，就是普通话讲的 导演大哥， 他们以为不太好的， 对对对对对。 林超贤导演也是亮相了昨天晚上电影节的开幕式现场。那这样啊，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片段，先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张涵予和林超贤导演出场的时候，带着他们的《红海行动》来的时候的那个气势。 当翻译的角色，而且这位 你听到他们在说翻译的角色，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是、啊、对，这是现场 以为林超贤导演普通话可能讲的不太好，是吧？ 现场的主持人啊，这个他 是演员张涵予。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呢，有一个任务，就是充当翻译。刚才组委会的跟我说一会儿有一位导演要上台跟大家说话。这位导演呢，是一位从香港来的北漂，他这个普通话说得不好，而且呢，这个人性格呢还有些腼腆。啊，但是他拍的电影非常气势恢宏。而且让大家看的是血脉喷张，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林超贤导演。 大家好，我是林超贤，谢谢韩宇的介绍， 谢谢导演。 其实我拍完《红海行动》之后，我的国语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导演，你的国语确实像你的《红海行动》的票房一样，再一次给了我们惊喜。我时常也回忆起我们在一起拍摄《湄公河行动》以及《红海行动》的那些日日夜夜，全剧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演职员在导演的带领下，每天要战胜和克服一个又一个无法想象的困难。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拍出一部有诚意的、对得起观众的、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电影人真正水准的这样一部电影。 韩宇说的对了，我这么多年来都是拍动作电影，到现在《红海行动》这种战争电影，一个字就是累。但是我就是喜欢这种题材，我就是喜欢它让人热血沸腾那种正能量的电影。 我觉得领导说的特别好，我解闷多年来我也喜欢看动作电影， 是吧？ 特别喜欢看战争片，红海行动的电影。 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普通话要比那个昨天当主持人的张卫健还好。玩笑啊，但是你看他们俩搭档这两部 湄公河， 哎， 包括红海行动， 我觉得他们可能将来会弄出一个行动系列。虽然俩人加起来100多岁了吧，但是我觉得这种不输于年轻人的努力啊，因为领导咱们就是不太了解，但是韩语这个路走的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啊。你比如说你上百度你搜索吧，你以前打张韩语，你打这字母这个首字母出来都是张含韵，从来没有张韩语的什么事儿。哎，现在你都搜出张韩语来了， 大器晚成，或者说他后来厚积薄发， 多少年一直默默无闻的当配角，然后最后终于走了出来哈。当然那个跟冯导对他的这个信任也有关系， 没错。 哎，现在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所以这就是咱们昨天说啊，这个第八届咱们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国产电影它为什么有如此的辉煌的成绩，它就离不开这些一兵一卒， 就是， 我们看到的这些演员的努力。 这一段他这个电影节啊就是安排的这一段，你看四个人上台， 这四个人上台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问了他们关于10年之后 哎 您对中国电影的畅想和展望是什么？ 每人说了一句话， 哎，我们来听一听这四个人分别是怎么说的。这四个人的顺序呢，不用我介绍了，大家听声音就能辨别得出来。 没错， 相信一定是现实主义题材。因为《湄公河行动》跟《红海行动》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给了我很大信心，所以我绝对相信是现实主义题材。 我相信10年以后中国的票房会更好，但我其实更希望能看到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外国观众能看我们的中国电影。其实大家都知道好莱坞的电影现在北美票房其实每一次只占他们每一年大概30%-40%，剩下的票房主要来自于海外。我真的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共同努力，能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电影给全世界。 我相信10年以后中国电影就像刚才思成说的，一定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把我们的文化传递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0年后不敢说，我只是说这10年之内吧，我们应该还是好好学习，好好锻炼，不忘初心，好好的再为中国电影服役10年。 他们四个人的话结合起来，我觉得有特别好的一个10年的展望。 哎，没错，就这10年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出来， 对， 值得咱们期待。 是，看看朋友们怎么发言啊。 哎， 旁观者还是我们的老发言的听众啊，他说我们有了自己这样大规模的红毯秀了，省得到别人那去了， 不用那儿蹭红毯去了。 原来我们说过这个话哈。 对对对。 大山说，纵观历届评选都是与演员的演技有关， 没错。 那今天呢，又跟咱们的国家有融合。体现了国家强大。 您这讲红海啊，战狼啊，其实都体现了那个国家的强大。 对，他说有的时候呢，只是一代人通过现在的技术手段看到，你觉得很过瘾。他还记得小的时候看很多我们的电影，像董存瑞、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儿时的影片让大家很激动。总之现在年轻人眼光追求的也是现在这种一样的效果。国家强大了，技术先进了，不要忘掉老一辈的艺术家。 所以说这个电影节呀，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电影的欣赏。 我们期待一下朋友们更多的精彩发言。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加个关注，您可以在当中写下您对于电影节的看法，包括您这个周末是去贡献了哪一部电影的票房。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一会儿接着聊。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果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生。 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我是李坤。 我是余文乐。 我是周冬雨。 我是魏大勋。 大家好，我是景荣。 我是卢靖姗。 我是吴克群。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让我们一起关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我们不见不散。 咱们不见不散。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嗯，刚才我们又听到了来自北京国际电影节，咱们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预告片。 对，这个 随着这个预告片，咱们还是要说一说昨天晚上刚刚开幕的这次电影节。 这个昨天是开始，到下周的周日吧， 对， 22号， 一周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啊。这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据说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家中外电影机构的1.5万嘉宾将在 15000个，对， 哎，15000名嘉宾将在北京啊，就是什么商讨啊，哎，研究啊，这个反正是跟电影有关的一切活动， 对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观众特别喜欢的那个 展映 啊， 这个展映，我在上周开始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是一票难求，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票在网上叫什么秒没？ 秒没，真的是这样啊。您说的这个展映，因为我前几届没有去实地感受一下咱们展映那个厅里是什么样的气氛， 是吧？ 我跟季彤汇报过这件事情嘛，因为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诺兰导演的蝙蝠侠的影片， 哦，就是展映的 其中两部 啊， 三部也没看全，那看了其中两部，黑暗骑士和黑暗骑士崛起 啊，你好累啊。 而关键问题是，这个没有想到的是大家的热情啊，真的 特别， 就是他那个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能把房顶那个 掀开了， 那个热情太高了。 就是其实说起来也是好几年前的片子了，对吧？但是呢，就是你这么看和过去 和 那 么 看 不一样 啊。因为这个随着电影的发展，它这个东西技术也是越来越好。我看那个观影的预告里还有那种叫什么 VR 这个电影啊，也是一外国导演，就是一外国片子啊，叫什么你神奇妙的你啊，就是可能就带你做那个体内的一种这个旅行吧，类似于科普的这种性质。哎，他用了一种 3D 立体的这种全息技术，是吧？让你有一个全新的体验，我觉得这也挺神奇的。 对， 哎，这个将来可能咱们这个电影的概念也会越来越变得这个很神奇。 对， 你现在你戴个眼镜看 3D， 那以后将来可能你就 裸眼 3D 嘛， 就是裸眼 3D， 你站在那儿，周围的这个场景发生就好像历历在目一样，你好像就身临其境一样， 对， 是吧？ 对， 这个东西这个将来都不好说。 电影技术的进步，咱们中国电影的这个发展，现在看起来，在世界电影的这个市场当中，中国电影当然是 开始 非常 占有一席之地。我发现有一些导演啊，就他们开始说了啊，我们这个片子呀，这个除了国内的票房以外啊，还有一部分 票 房来自海外啊。你甭管它多少吧， 对， 它现在 这是一个开始， 有了，这是一个开端的， 对，非常好。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在昨天晚上刚刚开幕式，拉开了这一届的大幕。那各位昨天是不是也？有没有朋友是现场看了的？我反正看到这个现场群众的热情高涨啊， 没错， 我也没有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在现场去感受，但是我们通过今天的一个回顾，通过今天的小盘点，也跟大家了解一下昨天晚上的盛况。 没错， 还有刚才也额外的问题，我们每个周一不是都问大家吗？您昨天前天给哪部电影贡献票房去了？ 是啊， 哎，甭管是北京展映单元当中咱们这次看到的展映影片，还是这个来的分场大片啊。 人家盛伟说了，你看电影，我为了看电影，我昨天特地办了一张会员卡啊，在我们那片那个电影院呀，花25就能看一部电影。昨天是啊， 上周五、 看了那张《狂暴巨兽》， 就是我们聊的那天。 对对对，而且人家说了，谁说续集就一定比前一集差 哦？ 反正《战狼二》肯定比《战狼一》好。《终结者二》我也觉得比《终结者一》好。 终结者二是最好的一部嘛？ 但当然，你想，《唐人街探案二》也比一好， 是 吧？那也有二不行。你比如说那个《环太平洋》，是吧？ 哦，就很多人觉得没有一好了， 哎，就没有一好。 导演不一样， 好像票房倒是没差多少， 不错，不错 啊，对。 司仪说看《暴力无声》了，其他那些美国大片现在有点审美疲劳， 疲劳了， 没兴趣看。 看点这种是吧？咱们这个属于国产电影，是吧？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刚才回到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话题，昨天晚上的开幕式上呢，其实精彩有片段有很多， 没错， 精彩的段落让大家现场这个尖叫声不断，也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这一届的不同。 哎， 他这个天坛奖啊，这个舞台，那个做的那个天坛的那个效果，我觉得挺震撼的。 是，而且昨天晚上其实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主持人当中啊，有一个特别的人物，是吧？我们一般来说电影节的现场可能都会有一个电影人参与到主持队伍当中。 对对对，昨天那个人可就是让大家有点意外啊，因为在影片里大家对他比较熟知的那个形象 啊， 和他昨天在这个舞台上那个形象好像差别有点大。 昨天特别像是什么？像是在话剧舞台上。 哎，对，然后他那个胡子那么一留， 那帽子那么一 帽那么一戴，这真的，一开始他要不报名字，有点认不出来。 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演员赵立新，赵立新老师呢，昨天在这个主持的队伍当中，真的是独树一帜。而且他在某一些片段当中的表演，或者说他在主持里面融合的这个表演元素， 哎， 让人耳目一新。 对， 你比如他在介绍王家卫导演，也就是这一次的评审团的主席出场之前， 哎，好像演了一段戏的 那一段表演啊，那是把很多精彩的戏份集中在了一起。那些台词究竟来自于哪些影片？我想，如果你昨天晚上没有看，你跟我一起来听一听， 对， 看你能不能感受到来自那个老电影当中的魅力。我们一起辨别一下啊，看能不能有人说出来这是哪些电影组成的台词。 好， 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Life is a box of chocolate forest.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 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生活不能像做菜，你不能把所有的料都备齐了再下锅呀。当你徘徊不前的时候，如果你再不出去看看，你就会认为这就是世界。当你在善与恶之间的时候，除了混，迟早要还的。当你对明天失去希望的时候 ，Tomorrow is another day。当你对生活必须鼓足勇气的时候 ，Are you talking to me？No? And who the hell else are you talking to? Are you talking to me? 当你暗恋一个人的时候，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而是当我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却不能说我爱你。当你错过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还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台词在光影的世界里叙述着人生，观众在台词的世界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片段。今夜我将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位电影人，他告诉我们，念念不绝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他告诉我们，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就连保鲜纸都会过期，但是对电影的爱却永远都不会过期。他就是本届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王家卫先生。 这个太厉害了，刚刚听这段台词，每次听的时候我都是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包括那个外语的他模仿那些台词， 模仿的太像了。 我 这样啊，我数一下刚才有哪几部电影啊。 反正 一开始阿甘正传开始的。 你别问我，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我试一下跟大家交流啊。阿甘正传作为开始 的第一部。我就听说一个饮食男女，就是那做菜那个。 饮食男女有是吧？ 哎，对，就不生活不能像做菜，你不能把所有的料都备齐了再下锅。 那我们再想想还有什么？ 应该还有 天堂电影院。 哦， 天堂影院里面很重要的一句，然后再有《星语心愿》，就是那个张柏芝，对吧？ 那个 和任贤齐那部， 对。 然后还有《无间道》， 无间道肯定对， 无间道 肯定是有。 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佩服的，就是他把那个罗伯特·德尼罗那个出租车司机那一段台词，我的妈呀，太厉害了！ 大段的英语对白哈， 特别好，而且他那个气质，他对着那个观众的那个对象感特别特别强， 哎， 就像是在戏里面一样。 所以，这个里边有王家卫导演的片子吗？ 应该有，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哦，有那个《花样年华》， 哎， 有《花样年华》， 对，嗯，所以呢，他用这些台词， 嗯， 来体现说这个电影啊，他、其实他全面全方位的反映了生活， 嗯， 哎，这个里边你它是艺术的，但是呢，它又是反映现实的， 对， 它是这么个意思， 嗯、 哎，这个最后呢，引出来这个咱们这个。这评委的应该这王家卫导演应该是这评委的头吧？ 评委头，对， 我这么理解啊。 主席， 主席，对、 嗯， 所以这个用了一种很艺术的方式啊。 是， 也不管说是他是赵立新老师自己的创意啊， 嗯、 还是这个晚会、 嗯、 这个导演组的创意啊，嗯、他很完美的给体现在了这个舞台上。 嗯。 啊，这个挺耳目一新的， 对 啊， 非常好。 这么主持节目，哎呀，还挺有难度的。 以后你要走这条路， 啊、以后咱们俩，要不然那个赵亮在这儿的时候，就拍着你的肩膀说：“生活不能像做菜呀、啊。 ”不用他拍，我自己蹲着 趴下了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就是引出了评审团或者说评委会的成员们。 嗯， 那么王家卫导演呢，作为这次的评委主席，其实还有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的演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位是舒淇， 嗯， 一位是段奕宏。 段奕宏、嗯， 这两位和王家卫导演在亮相的时候，包括他们这个评审团里面还有其他的外国的导演，和电影人也都有了自己的发言。这样， 哎、你看过去的一部《士兵突击》啊，出来多少人才啊？ 哦， 陈思诚、啊， 明白你的意思了。 段奕宏， 就是王宝强没来是吧？ 哎，对。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一个小小的剪辑，这是三位， 对， 舒淇、段奕宏和王家卫导演在亮相之后的发言，就在昨天晚上的开幕式上。 大家晚上好，我记得我第一次走到电影场景的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个场景里面就很像一个游乐园，然后我就记得了，在这里，在电影的每一分、每一刻、每一格，我一定会终身难忘的。 当我与电影相处的过程中，可以遇见自己；当我体会别人的人生时，接近彼此，我更有机会面对自己。这种电影与真实生活的彼此给予，让我很难忘。 我是本届电影节评审主席王家卫。这几天很多人都问我今年的评审标准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评一部电影可以是非常主观的，就大家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是，一部好的电影无论它的题材它的长度，但是它一定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就是他创作者的专注跟执着。前两天我在一个店里面吃早饭，喝完那个豆浆，我看到碗底印了两行字，那两行字是这样写的：我愿意为你磨尽一生。虽然我们都知道磨豆子跟拍电影是两回事，但是其中的精神跟气质是相关的、相连的。我记得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先生这样评价过他自己的创作过程，他说：我就是开豆腐店的，我只会卖豆腐。我相信只有通过这种纯粹才可以成就一部优秀的作品。所以今年我们会看重的就是这份对电影艺术的纯粹。谢谢。 佳片云集，异彩纷呈，问鼎天坛，每一句获奖感言，每一个精彩瞬间都被记录在册。2018年4月15日至22日，北京国际电影节，砥砺前行，不负使命。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王家卫导演在昨天开幕式上的发言，包括舒淇和段奕宏。其实说到了这个电影节的盛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在昨天晚上同样在香港有一个金像奖的这个颁奖典礼、 嗯、 这颁奖典礼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当中我们看到刚才司仪不是还说呢、 哎、 恭喜古天乐， 恭喜古天乐， 古天乐终于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 是吧，怪不容易的、嗯、这个他得奖的这个片子叫